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特别节目。 市民对话一把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市两会直播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聂一京。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这一次的直播呢，继续打造的一个全媒体的传播平台，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北京时间千龙网、首都之窗，还有北京发布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一把手进行互动沟通交流。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是聚焦服务业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那么这一时段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北京市社会办主任宋桂伦，欢迎您，宋主任。 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社区居民，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交流，感谢大家关心社会建设工作。 宋主任这个打招呼都特别的全面哈，还包括咱们社区居民。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社会办的工作具体是负责哪些方面的，和百姓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北京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是市政府的综合协调部门，主要是综合协调社会公共服务工作。具体包括比如说社区公共服务、社会组织的服务、社工的服务、志愿者服务、以及这个牵扯老百姓服务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抓综合，主要是协调政府的专业部门，协调市场的组织和社会的组织，来一起为老百姓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其实宋主任之前多次做客过我们的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啊，那么多次也谈到关于这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所以很多的朋友呢对于这个概念呢也都了解了。顾名思义，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呢，就是社区内咱们步行15分钟，大家就能够享受到方便快捷的像餐饮啊、美容美发呀、买菜洗衣啊这样的一些个社区服务。那么这些生活上的便利呢，应该说都是实实在在服务于咱们老百姓的。那宋主任也跟我们也介绍一下吧。那么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咱们这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发展到哪个阶段了？ 首先说呢，一刻钟社区服务圈的工作呢，它是一种服务理念，就是这个服务理念呢，就是要求我们在有限的这个时间和空间之内，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为老百姓提供便捷快捷的服务。那么其次呢，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呢，它是一种服务的规范。从8年之前，我们推动这项工作，一开始就有一个指标体系，主要是围绕着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社区便民服务、社区公益服务和特殊服务，这么4个方面，为老百姓提供10大类、60大项、将近200项的具体的服务，都是有具体的项目单子的。而且一刻钟服务圈的覆盖现在已经达到了87.5%，这些都是实名的，都是具体的。第三呢，一刻钟社区服务圈的建设呢，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大概念，我们最近10来年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之下，为社区提供服务，大概走了这么5步。第一步呢，08年的时候呢，我们转化奥运志愿的服务，给老百姓在提供公益服务方面，我们做了推动。第二步呢，是从2009年开始呢，来推动社区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也就是我们组织市委市政府，特别是市政府36个部门，一一的每个社区排查，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呢，把老百姓需要服务的基本设施和项目，利用几年的时间填平补齐。那么然后第三步呢，我们就是来推动一刻钟社区服务圈的建设。一刻钟服务圈就是调动市场、政府和社会的资源，为老百姓提供便捷的服务。那么第四步呢，我们就是把互联网，特别是网络化工作，跟社区的服务管理结合起来，通过信息化的渠道给老百姓服务。那么在这之前呢，还有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社区规范化，解决社区有地方办事儿， 有人办事、有经费办事的问题。那么这五步一步步的来推进社区的服务的完善。那么具体到一刻钟社区服务圈的建设呢，也是逐步提高的一个过程，由最基本的然后逐步的提高，条件好的，特别是中心城区，力所能及的在多搭载和提供一些服务和项目。 嗯，宋主任说了，这几年来哈，我们分几步走，一步一步的在完善我们的一刻钟社区服务圈。那作为北京市民呢，我们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非常方便而周全的一些社区服务了。我们常常说，用数据说话是最有信服力的。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大数据来了解一下过去一年北京市社会办的一些工作情况。 截至2017年底，全市8年累计建成一刻钟社区服务圈1452个，覆盖社区2706个，覆盖率达到87.5%。为丰富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服务供给方式，并启动社区之家建设项目，截至年底，全市共完成了208个示范点创建任务，包括教育文化娱乐设施、体育健身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场地资源、卫生设施5大类，共计671处，惠及409万社区居民，年度累计提供服务1756万人次，提高了社区服务设施的综合使用效益和社区服务水平。2018年，全市将再新建100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实现城市社区覆盖率90%以上。城乡结合部社区以及近年来村转居和新建社区，在3年内都将达到全覆盖。 过去这一年，这个成果真是硕果累累。我印象最深的是，目前北京的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已经建成1452个了。想请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在这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当中，能够为居民提供怎样的服务？有哪些是根据居民新的需求增加的一些服务呢？ 刚才我提到过，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呢，主要是从4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的公共服务，第二是市场提供的便民服务，第三个是社会组织包括志愿者提供的公益服务，第四一个呢就是根据特色的地区提供一些特色服务，比如说牛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有一些特色的服务，比如说在朝阳区有许多国际社区有一些特殊的服务。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社区居民对服务需求的提升呢，要不断地搭载一些新的项目，不断创造一些的新的形式。比如说这2年互联网加比较火爆，那么如何利用信息化把互联网加进来，这样呢为老百姓服务的更加精准，所以这2年我们在网格化加在互联网加这方面呢做了一些工作。 我们能感受到这些服务都是居民们最需要的，也是最贴心最温暖的一些服务哈。那么对于我们的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普通居民有怎样的感受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前期的采访，一起来听一听大伙儿是怎么说的。 这个倒是很方便了，现在老人们看病嘛，基本上可以不出小区，我们有社区医院，在我们小区的范围内呢，服务设施还是比较多的，要体育锻炼了，活动场所呀。 我觉得我现在对这个社区服务还是挺满意的。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呢，就有这种便民的服务的微信啊、QQ 啊，然后我们还有可以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这个微博去了解。 这现在呢，因为没有停车场，就那绿地呢都停车了，所以就说呢没有绿化 啊。我们小区没有那个这个健身的那个活动的场地，就希望能够今后以后能够增加一个就是给老年人健身的地方。 就现在好多社区都有那个一刻钟服务圈，然后针对这个老年人呀、孩子多的这种社区，我就希望就是可以增加一点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服务。比如说增加点数量啊，或者服务项目更丰富一点。 好，刚才呢我们最后这个市民朋友谈到了希望这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啊这个数量能够再多一点，这就涉及到这个覆盖的问题了。那问一下主任，咱们这个普及的程度现在究竟是怎么样了？未来有没有扩大的这个计划？ 现在到去年年底呢，一刻钟服务圈覆盖是87.5%的社区。跟社会建设的其他工作一样，我们在检讨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感到也存在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所谓不平衡呢，就是整个的覆盖面呢还没有实现全覆盖。所谓不充分呢，就是每一个服务圈里边由于它自然的本身的条件和各方面的因素呢，服务质量的提供和项目的提供呢也有一些差异。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将进一步的加大工作力度，一个是继续扩大覆盖，那么今年再建100个一刻钟服务圈，达到90%以上的社区的覆盖率。第二个呢是不断的提升服务的质量，满足老百姓的需求。第三一个呢是深入挖潜，在已有的基础之上呢往挖掘一些现有的潜力。第四一个呢是不断的创新方式，使我们呢有更多的特别是信息化现代化的方式，使我们的服务的效率啊、服务的速度啊、服务的精准度啊更高更好。 刚才在短片采访当中，我们看到一些老旧小区的居民提到有像健身难呀、停车难呀这样的一些困惑哈、有这样的需求。未来咱们在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方面有没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考量和侧重？ 现在还没有覆盖的一刻钟服务圈呢，大约占17.5%，是17.8%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这里边呢，没有覆盖的主要是有四类社区，一类是新建社区。我们最近5年北京市的新建社区的速度是很快的，大概呢每年有增长100个新建的社区。第二类呢就是老旧小区，第三类呢就是城乡结合部的社区，第四类呢就是农村的社区。那么这里边呢两类情况呢可能是现在问题比较突出，难度也比较大，特别是就是老旧小区。那么老旧小区呢，一个它的历史的因素呢，它的设施比较陈旧，项目也比较落后，有好多呢是没有主管的，比如说我们老的工业大院，比如说我们老的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特别国家机关，这个机关已经没有了。特别是它的这个整个的社区的设施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呢也没有空间。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动了好多脑筋。就像一刻钟社区服务圈的建设，我们是向基层向实践请教一样，那么我们在总结基层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借鉴西城区月坛街道的经验，如何挖掘中央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他们的一些资源，来为社区提供服务。前些年呢，多年来广电总局在月坛街道，他就把他们的食堂整个拿出来让老百姓来用。老百姓就是三顿饭可以上食堂去吃饭，可以去买东西。我们觉得北京作为首都来说呢，有许多的这样的资源，而且好多单位呢也愿意为社区提供服务。所以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去年呢就首批推出了200个社区之家。全市应该推动的速度很快的。比如说石景山区的新华社的第二办公区， 对， 他就把他们食堂的整个的一层，把他们的这个文化的设施，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多功能厅、图书馆，就是免费的提供周边的居民。这样对于丰富一刻钟服务圈的内容提供设施，应当说提供了很多的资源。那么特别是老旧小区里边，刚才您讲到的像停车难这些问题，它没有空间，胡同里边， 对， 那么这个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把它的已有的资源拿出来，特别晚上空闲的时候，实现社区服务的共建共享，这应当说很好的经验。今年呢，我们在至少要再建200个社区之家，我们力争 再用3年的时间，是总量达到800到1000个，这样的会大大的缓解我们社区的服务的需求，丰富我们一刻钟服务圈的内容设施和项目。 您看啊，这个让百姓的生活更加的便利，咱们还得要多多的盘活这个社会资源啊。之前呢，我们还听说咱们北京市社会办建了不少的邮政社区生活驿站啊，把邮政融入到一刻钟社区服务圈，这也是一种新的结合。那现在这个邮政生活驿站效果怎么样？以后类似这样的融合性的服务模式还会有一些什么呢？ 我们首都的特点呢，就是大家来共建共享共治，这是北京的一个极大的资源。那么除了刚才讲到的挖掘我们现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资源之外呢，整合各个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来投入社区服务，这是我们应当推动的一个工作。应当说北京设这个邮政服务局啊，邮政服务公司啊，去年带了一个好头，他们主动提出来跟我们对接，把他们资源拿出来，来无偿的提供给社区，来融入一刻钟社区服务圈。他们搞了一个叫优乐服务，就是邮政的快乐的服务，把原来我们的邮政的这个网点里边拿出几十米上百米出来，然后提供便民的油盐酱醋，来提供老百姓的这个来服务的需求，质量非常好。这样的话应当说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受启发，我们下步除了挖掘一些区域的这个资源，这个物质的资源之外呢，我们要还要进一步推动整合企业的各个方面的资源，社区大家共建共享，大家来共同参与。社会办呢，就是一个综合推动的部门，好多工作不是我们来自己做，是我来整合推动政府市场社会的力量，一起为老百姓，一起为社会提供服务。 我们能感受到2017年北京市社会办的工作是更多的倾听了百姓的心声，也更多的满足了大家的需求。那么2018年有怎样的一些工作的规划？ 2018年呢，我们上个礼拜五几天之前呢，一周之前呢，我们刚刚召开了2018年的社会工作的会议，同时也推出了基层规范化建设这个3年的行动方案，对未来3年社区的服务等各项工作，我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行动的安排。具体到社区这方面呢，我们今年要做4件事情。第一个呢，持续实施10大覆盖工程，进行在2009年的基础上进行新一轮的社区摸底，对社区的服务设施项目排查，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3年补齐。第二是再建100个一刻钟服务圈，第三是新建200个社区之家，第四一个是推动互联网加，我们很快要推出来，跟这个我们网络公司啊，来推动把一刻钟服务圈把它融到里边。最近我们跟高德合作，马上把一刻钟服务圈的项目融入高德，大家打开高德地图就可以找到我们一刻钟服务圈的项目。另外许多网络公司也要进来跟我们一起合作，通过信息化的手段，互联网加网格化加社区服务加社会服务，为老百姓提供更加快捷的，老百姓也许就不用走15分钟，也许在家里坐在家里通过网络就可以提供服务，这样使我们的质量和速度更加提高。我们也不断地来探索一些新的方式，来推动社会的服务。 好，不断地引入更多的高科技的这种互联网的手段，来进一步地提升我们的工作的水平和品质哈。那么我们通过一段访谈能感受到北京市社会办的工作当中真的是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充满了温度。我想这也在工作当中提升了普通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非常感谢宋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那么更多的预告大家还可以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官方微博来查看。我们稍后再见。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更富容易及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市两会直播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倪一晶。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城市广播主持人张征。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聚焦服务业品质提升以及食品安全。就这一话题，请到的是北京市商务委主任严立刚，欢迎您，严主任。 好， 欢迎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演播室。跟大家交流北京商务委的工作。 嗯，说到商务委哈，你们的工作具体来说有哪些方面是跟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北京商务委呢，主要负责全市的内外贸和对外经济合作工作，包括呢内贸流通、商品消费、服务消费、货物贸易和这个服务贸易，以及呢吸引外资及对外投资以及北京口岸的工作。北京商务委的工作呢，很多都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说这个农产品的批发市场，咱们的菜店、便利店、早餐店、家政服务、快递、电商，包括这个进口的红酒、化妆品，以及呢这个其他的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像这个肉菜、蛋和这个柴米油盐，应该说呢都是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是老百姓的家务事、身边事，应该说这些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生活的品质，影响到老百姓生活的幸福感。 嗯，听您这么一介绍，真的是感受到咱们商务委的工作和百姓生活关联非常的紧密哈。那么，2017年咱们的工作都在哪些方面实现了百姓生活品质的提升呢？你给我们讲讲，我们一起来通过一组大数据先了解一下。 2017年，全市共建设提升蔬菜零售、便利店超市、餐饮早餐、家政洗染、美容美发、末端配送等7类基本便民商业网点，1210个，超额完成1000个网点的年度建设。分业态来看，蔬菜零售421个，超市便利店201个，早餐167个，占65%。我们再来分区域看，城六区541个，占44.7%，其他区669个，占55.3%。从统筹疏解整治和品质提升方面来看，292个是疏解整治促提升，补建网点占24.1%，其中近80%位于城六区，占城六区建设提升网点数量的41%。截至2017年，近3年累计建设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3685个，城六区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能社区覆盖率100%，全市达到87.4%，网点连锁化率达34.9%，较上年度提升5.5个百分点。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一组大数据啊，大家能够明显的看到，我们市商务委呢，在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品质提升的工作方面，应该说是做了不少的工作，有很大的成效。那么严主任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啊，在品质提升工作方面，我们在2017年商务委这边都做了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工作，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效呢？ 市政府呢，制定了北京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的行动计划，提出了要这个规范化、连锁化、便利化、个性化、智能化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去年呢，我们主要抓了这么几点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抓这个规划和规范。比如说，我们制定了在这个社区1000人生活性服务业 的网点要达到600到700平米，蔬菜不能少于50平米，便利店10到20平米左右。去年呢，我们还制定了像这个家政啊、美容美发、便利店、蔬菜等这些行业的这个行业规范和标准，对3万多家企业、30多万职工进行了培训，进行了劳动技能的大赛。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抓这个品质和连锁，比如说这个促进老字号的发展。目前北京呢有175家老字号的企业，我们制定了促进老字号传承发展的这个政策。另外一个呢，我们鼓励支持这个统一标识、统一经营、统一质量、统一价格、统一标准这样的连锁企业的发展。目前呢，连锁企业呢全市有250多家。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抓商业模式的创新，特别是推进这个传统商业的结构调整和这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说，我们鼓励支持电子商务、跨境电商、线下线上融合，支持呢这个无人超市、无人仓储、无人配送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另外一个呢，北京市商务委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特别是通过互联网来提升这种便民的水平，通过呢技术，通过供给侧的这样一个增加，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提高效益，让市民呢消费的方便，选择的渠道多样，然后呢这个能够消费的实惠。商务委呢这个在上周专门发布了去年新增商业网点的一个电子地图。这个电子地图呢大家呢在这个手机上上这个北京商务委的公众号可以查到这个电子地图的这个分布。这个呢就是一个这个截图， 我们让大家看一看。 来看一下， 在这个电子地图上呢，大家可以这个选到你身边的或者你喜欢的蔬菜店、末端配送、家政、早餐、美容美发等等网点。你进入以后，这个点叫什么名字，这个点的这个位置一目了然。这个呢方便老百姓的消费。 就像您所说的啊，我们的商业模式啊在不断的创新，我们作为普通市民能够切身的感受到，比如现在我们在家里都不用出门，动动手指就能够享受到这种上门的服务，非常的方便。而且刚才也说到了很多的这种新的综合体，那么综合体究竟是个什么样呢？之前我们的记者也去进行了一次体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家住东直门外大街31号楼的蒋女士，忙完了家务事儿，拿出手机开始下单买菜，为第二天做准备。 你想买什么都有，你看我们家孩子吃的零食什么的，然后蔬菜什么都有。我们主要上班也挺忙的，然后呢，有时候回来的时候就都关门了，所以有时候就是通过这个手机，然后让那个师傅给送过来，肯定是方便我们居民啊。 也就10多分钟，优惠万家的工作人员就把蒋女士需要的蔬菜送到了家。 买了好多菜呢，什么土豆啊，什么冬瓜什么的，好几种呢。 根据企业负责人梁翠芝介绍，互联网加的运营模式十分的方便。 我们这个整个的重远万家便民服务体系啊，运行的时间呢，应该是从2017年7月份，同时启动了线上项目。当时我们也是配合咱们这个互联网加的整个的这个大的运营模式，方圆2公里之内呢，我们可以实现30分钟之内送货上门。然后大家通过我们这个线上呢，可以看到促销信息、商品排名，包括家政的一些服务项目。 送货上门只是整个便民服务体系中的一部分，记者还看到了理发、维修、洗衣等多种便民服务项目。虽然已经快到关门的时间，但仍然有不少的顾客。便民服务满足了市民的各种需求，而作为企业的负责人，梁翠芝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政策。 我们整体的线上线下运营这块非常顺畅，那么我们这边的周边的居民呢，也对我们这个工作呢非常认可。但是他们结合自己的这个生活需要，也提出了更多的这个需求，希望能够到我们这个店铺呢，能够一站式购齐，比如说能够买到主食啊，能够买到早餐呀，也希望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在政策上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通过这个短片呢，大家也确实能够感觉到我们现在老百姓身边这个生活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网友提出了一些问题。之前呢，我们通过首都之窗千龙网平台呢，推出了一个市民对话一把手，请你来提问的建议征集活动啊。我们这有网友就谈到了，说北京经历了疏解整治之后呢，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生活呢暂时受到了一些影响。比如说理发也不太方便了，个别不规范的农贸市场也关停了。那么问一下严主任，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保障居民的这个生活的便利呢？ 我们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疏解整治促提升呢同步推进，特别是呢更加重视这个提升工作。今年呢，我们将持续的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品质的提升，特别是呢要继续的这个抓好规划和规范的落地。比如说我们将跟规委等部门来制定这个街区商业服务业的指标配套体系和指导意见，就是对疏解整治提升以后这些网点一个合理的布局。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继续的支持这种品牌化连锁化的企业这个开点建店。市里面呢有关部门也这个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为这些企业开店注册的时候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另外呢，我们将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在这个租金上给予市区两级政府来给予支持。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个蔬菜老百姓特别关心的，包括呢对理发，对这些这个一些这个便民设施这方面呢，各个区都会呢根据各区的特点，按照这样一个指导意见加快这个布局，让这个老百姓身边的事儿，这些小事儿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便利。 我们也看到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哈，过年的时候大伙儿对这个商业的商品的供应要求啊是越来越多，需求量非常的大。过年的时候一般人都是在休息，而咱们商品一线的员工呢这个时候是更加忙碌了。这个时候有什么话想对大伙儿说吗？ 应该说市民过节商业加班，春节马上就要到了。为了保证首都市场的繁荣稳定，让北京的市民过一个幸福快乐祥和的这样一个春节，应该说很多的商业服务业企业都休不了这样一个春节。我呢想借此机会对这个节日期间加班加点为市民节日保供的企业员工，特别是在节日期间不能够回家的外地的这些一线服务员、快递小哥、家政阿姨们点赞。谢谢你们。 好的，那么我们呢再次感谢严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间，那么稍后我们再见。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更富容易及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我们共同努力。 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市两会直播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聂一京。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张征。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聚焦服务业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那么就这一话题呢，这一时段我们演播室请到的是北京市农业局的马丽英局长，欢迎您，马局长。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来到今天的演播室，与大家就农产品质量安全话题进行交流和互动。 首先呢，还是想请马局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农业局的工作和普通市民的生活有哪些关联呢？ 好，北京市农业局的职能，简单的说，大到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奶瓶子，小到动物防疫、阳台农业和休闲观光，这些工作都与我们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看马局长言简意赅啊，概括了一下我们农业局的工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通过一组大数据一起了解一下2017年北京市农业局取得的工作成绩。 截至目前，北京市良田面积约为100万亩，比2013年调减76万亩，规模畜禽养殖场1226家，与2013年养殖场数量相比疏解近半，加上5万亩水产养殖，构成了北京农业的主要空间，可满足北京市场菜篮子产品需求量的比例为蔬菜26%，猪肉28%，鸡蛋和牛奶分别在50%左右。全市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为45.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6个百分点。此外，本市已建有畜牧业外部基地57个，年出产生猪45万头，肉禽6000万只，年产生鲜乳7万吨。 看咱们的农业局的工作呢，跟百姓生活真的是密切相关，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需要吃的这种果蔬呀，还有奶、肉、蛋等等。那农业局长来到我们演播室就是不一样，马上就色香味俱全，带来这么多蔬菜和水果。其实蔬菜水果大家每天都非常关注它是否安全，是不是会农药残留、化肥是否使用超标等等。咱们农业局如何从源头上来把握这些食品的安全呢？ 菜篮子产品啊，包括肉、蛋、菜、奶、鱼，我们老百姓一日三餐，那么这个市民们关注食品安全呢也是必然的。党的19大报告提出要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更放心。我们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部门，感觉责任重大。那么在蔬菜的监管方面呢，我们主要监管两个方面的环节，一个就是源头的管控，第二呢就是生产过程的监管。源头管控呢，我们在土壤、肥料、农药方面，这几年呢我们也全力推广了土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那么配方技术呢，主要是土壤需要什么元素我们就提供什么元素，缺多少我们就补多少。那么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蔬菜种出来以后呢能够营养均衡，能够让它又有质量又有产量，又安全又健康。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市民朋友们到菜市场这个买菜，看到一些这个奇形果，就像我手里拿的这种西红柿，那么茄子呀、黄瓜都有这种这个奇形果。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就属于营养不齐全，因此说呢，化肥施多了就会造成土壤的板结，甚至土壤沙漠化。那么上少了就会出现营养不齐全，所以我们提倡叫科学施肥、精准施肥。那么第二个环节呢，我们就监管到生产过程的监管。这里边呢，我们主要在产前、产中和产后。产前呢，我们主要侧重棚室土壤的消毒，避免细菌侵入。在产中呢， 我们主要是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控。一旦发现了病虫害，我们要用绿色防控技术把这个病虫害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在产后呢，我们主要注重病虫残体的无害化处理。这样呢，一方面保证土壤的安全，另一方面呢也保证种植环境的安全，实现绿色种植。那么目前呢，我市的蔬菜合格率一直呢位居全国之首，我们的三品一标的认证率也达到了60%。 你看马局长一来就纠正了我们一个误区了，过去一直以为这个长得好的可能蔬菜水果不见得好，长得那个不太整齐的反而好，那其实不是这样的，长得不太好的是因为营养不齐全哈， 对， 还是不能够选择那些长得不太整齐的水果。刚才您说到这个三品一标了，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 好，这个三品一标呢，实际就是三类产品农产品的认证。那么一类呢叫无公害，无公害产品认证，它主要侧重这个安全因素的控制。第二类呢是绿色产品的认证，绿色产品呢它既考虑安全因素，还要考虑到营养因素。第三类呢叫有机产品认证，那么这类产品呢，它主要考虑到自然环境生长，在标准特别是种植环境方面要求就更高了。那么这一标呢，简单的说就是对我们唯一性的农产品的一种品牌的保护。所以这就是三品一标。我们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呢，我们市民朋友们可以认准这几种标志。 凡是有这个标的就证明是好的， 对，安全的。 对， 可以这么说。 您看我们今天在这个直播间的现场，马局长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这个瓜果啊。 对， 如果大家透着我们这个电视机的屏幕啊，应该能够闻到这个草莓的芳香呢，就更好了。其实说到咱们北京这个自产的蔬果啊，这草莓肯定是排第一位的啊。马上到了这吃草莓的时间了又。那么我们的这个草莓啊，之所以这个质量好、口感好，据说跟这个小蜜蜂有关系。为什么跟这小蜜蜂有关系啊，马局长？ 我说说啊。这个蜜蜂授粉就是刚才我之前说的绿色防控技术之一。那么蜜蜂授粉呢，它有两大好处。一个呢，蜜蜂授粉均匀，它能够造访到每一朵花儿。那么授粉均匀，它的坐果率就高，品质好，口感也好。同时呢，蜜蜂授粉还降低了人工成本，所以我们种植户也深受欢迎。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小蜜蜂干大事儿。蜜蜂呢还为我们的草莓的质量安全站岗放哨，它的嗅觉非常灵敏，一旦在这个草莓大棚里滥施这个化肥农药，它闻到这个味儿以后就会大量死亡。所以市民朋友们在采摘草莓的时候，看到我们这大棚里边小蜜蜂彩蝶飞舞，证明我们这大棚里边的草莓是安全的。目前呢，我们全市啊还有11000亩的草莓，产量呢在2000万公斤左右，有10多个品种，欢迎市民们去采摘去观光。 太好了，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提前替大伙儿尝了尝这个草莓了，的确是非常的清甜，特别的可口，也欢迎大家经常去采摘，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小蜜蜂，感谢我们的种植人员。说到食品安全呢，是普通市民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之前我们也特别采访了政协委员宋卫祖，一起来听一听他有怎样的意见和建议。 北京市政协委员宋卫祖是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从3年前就开始关注京津冀一体化生活圈的问题，特别是生鲜产品的物流配送， 如何能够构建一个让百姓这个放心安心的这样的市场，那么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实际上应该说对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发展和提升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呢，从这个大概2015年的时候就开始，那么调研关于这个京津冀一小时生活产品的这个物流圈的这个建设问题。 宋委员认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民对食品的多层次消费需求日益提升，越来越关注农产品的品质与安全性、多样性和营养性，但现有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形成规模效益。 如何在提升首都功能， 那么解决我们的这个都与城的关系的同时，在我们的这个市民生活当中的这些生鲜产品的配送物流如何能够更加规范、更加制度化、更加法治化的建立，政府如何在对生活生鲜产品的这个品质和质量监管上面还需要做些什么。 好，刚才呢这个宋委员也特别提到了关于品质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调动京津的这些资源来保证居民的菜篮子的新鲜程度和品质呢？ 非常感谢我们这位政协委员对我们北京老百姓菜篮子工程的这个关注。目前呢我们北京菜篮子的供给率是这样一个情况，蔬菜呢我们自给率在26%，猪肉呢在28%，牛奶和鸡蛋呢在50%以上。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人口多，这个市场需求量也大，而且消费水平也高，仅凭我们这一点自给率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几年呢我们市委市政府全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应该说我们菜篮子也是受益了。那么我们目前呢在我们北京周边的省市，像河北的承德呀，什么内蒙啊、张家口、石家庄啊，我们建了这个一部分蔬菜基地，比如说畜禽产品基地我们建了57个，目前呢还有20个蔬菜主产线供应我们北京的蔬菜。我们不论在外府和我们本地这个种植的蔬菜和养殖的这些畜产品，我们的标准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呢有我们外府基地对我们北京市场的反哺，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这些自给率，供应我们北京市场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我们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会更新鲜、更充实、更安全、更健康。 您看咱京城百姓的这个菜篮子也是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哈，这个环北京地区对北京的反哺也让咱们老百姓的菜篮子是越来越丰富了。 对， 那么咱们这个菜篮子当中最重要的啊，肉蛋奶鱼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咱们农业局是怎么保障这个肉蛋奶鱼安全的？马局长，咱们先说说肉。 好，目前呢我们在这个畜产品这块吧，肉蛋奶鱼这块的监管呢，我们主要在几个环节上，养殖环节、屠宰环节、加工环节、销售环节、运输环节，这几个环节是比较关键环节。比如说在养殖环节，那么养殖环节呢目前我们建立了完整的监管体系，从生产过程、生产环境到兽药到投入品啊，这个到无害化处理，我们都实现了可追溯、可查询、可管控。那么2017年1月开始呢，我们与这个环卫集团合作，在我们市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一个叫北京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这个系统。我们到现在为止呢运行了1年了，应该说运行得非常好，实现了全收集、全覆盖。这也是市委市政府啊，为了保证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保证生态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好，您给我们简要的来讲一讲2018年有怎样的一些工作重点。 好，2018年呢，我们要继续围绕贯彻落实19大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全力推进北京农产品绿色优质安全示范区的建设。那么这项工作呢，陈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全力保障我们北京市民菜篮子的安全和健康。 好，谢谢，非常感谢马局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让我们能够非常用心放心的来就餐哈。 稍后再见。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秀星方清平、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独美文朗诵会，以朗诵、 挚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北京市两会直播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倪晶。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城市广播主持人张征。我们这一次的直播呢，为大家搭建的是一个全媒体的传播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北京时间、千龙网、北京发布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和一把手进行互动沟通交流。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关注的主题是聚焦服务业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那么就这一话题，现在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局长丛洛洛，欢迎您，丛局长。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很高兴来到直播室，和大家一起交流舌尖上的安全。 丛局长，首先请您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食药监局啊，我们简称是这个名称。那么日常的工作和普通的百姓生活有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应该说，我们的工作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能呢，我想用3441来概括。三就是我们在市一级层面、区一级层面和全市所有的街道乡镇都建立了三级的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和三级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实现了监管的全覆盖。说到第一个四，就是我们实施的是对食品，就包括了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的监管，比如商场、超市里一小袋牛奶，医院药店里的一小盒药，都在我们的监管范围。同时，这种集约化、规模化的食品药品生产企业也在我们的监管范围。说到第二个四呢，就是对这四大类的产品呢，它的研制、生产、流通、使用、消费的这四个环节也实施监管。说到一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的职责和工作的目标，就是守护好首都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要保障患者的用药用戒的安全，保障我们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更放心更满意。 听丛局这么一介绍，真是感觉咱们食药监局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安全卫士。关系到我们的米袋子、菜篮子、小药箱，还有女同胞的化妆包等等的安全。那么2017年北京市食药监局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先通过一组大数据一起来了解一下。 2017年全市食品药品安全监测样本17.22万件，重点食品监测抽检合格率为99.16%，药品抽检合格率是99.90%，基本药物和社区零差率，药品抽检合格率连续8年100%。在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工作方面，目前西城、顺义、东城、海淀4个区已率先通过示范区验收。2017年，全市2.1万余家餐饮服务单位完成了阳光餐饮工程建设，其中包括871家学生食堂、649家托幼机构、189家养老机构食堂、53家中央厨房、119家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19961家社会餐饮单位。此外，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持续推动京津冀协同监管。截至目前，本市批发市场产自京冀两地的食用农产品累计超过120个品种，交易量 超过370万吨。 好，我们呢其实今天市民对话一把手整个的节目都是聚焦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啊，更重要的是聚焦在我们这个餐桌上的安全，舌尖上的安全。刚才呢我们在这个短片当中啊，我关注到一个关键词，就是阳光餐饮。那么这个现在啊大家都非常的能够理解，现在我们去这个餐馆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明窗亮厨啊，也可以通过这个直播能够看到后厨师傅切菜炒菜这样的场景。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这种后厨亮起来的行为现在是不是已经普及到了大部分的这个京城餐馆了？ 应该说呢，将后厨亮出来的餐饮企业现在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普遍。这是去年呢我们在全市实施的阳光餐饮工程。那么它有三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让餐饮企业啊把食品的这个安全信息，比如它的有效的经营资质、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的量化分级等级考核的这个标准，以及比如说从业人员的健康证、食材的来源检验合格报告要展示出来。第二个呢就是消费者过去呢就餐的时候呢后厨是封闭看不见的，现在呢我们让他通过玻璃幕墙或者安装摄像头，通过就餐区的电视屏幕，以及通过安装电视头，通过手机的 APP 实时呢把后厨的比如说粗加工、烹饪、餐具的清洗消毒等等都是亮出来。第三个呢，我们是让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对餐饮企业的服务管理，特别是食品安全给予评价，我们也叫做评价阳光，让这些来促进餐饮企业不断的去保障食品安全，不断的去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那么这样的工作呢，目前呢在北京呢还有53条街区，我们给评为了阳光餐饮示范区，就是在这些街区内的所有的餐饮企业都实现了阳光餐饮工程。另外呢，到去年年底，北京市已经有2.1万家的餐饮企业实现了阳光餐饮，整体的水平也有了提升。我们想2018年呢继续推进这项阳光餐饮工程。我们的计划呢是这样，今年呢将有70%的餐饮企业都达到阳光餐饮的这个标准， 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另外呢80%以上的中小学校的食堂、托幼机构的食堂、养老机构的食堂也实现这个阳光餐饮的标准。我们就是要打造这样集食品安全、特色服务还有风味品味等等于一体的品牌化的餐饮企业。那么谈到阳光餐饮呢，这里想多说一句呢，就是我们的重点支持的就是中小学校食堂、托幼机构食堂和养老机构的食堂的升级改造，就是想让我孩子们的家长、老人们的亲属能够随时通过手机 APP 能够看到孩子们、老人们的就餐环境和就餐过程。 那看到就比较放心和安心了哈。我看到有网友啊特别提到说，现在特别流行点外卖，他想问如果在家里点外卖也能够看到这个餐厅后厨的情况，那就更好了，而且这样的餐厅能够多开放几家不就更好了吗？在这些方面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举措吗？ 那您谈到了这个网络外卖，实际上这是一个新兴的业态。 对， 据我们最新的统计，目前通过网络平台每日订单外卖的全国已经突破了3000万订单。就我们北京来说，每日的网络订餐平台订单量也突破了220万订单。应该说互联网加餐饮已经成为了很多市民餐饮的消费的模式，这也给食品安全的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从去年起，我们实施以网管网，实施了就是通过大数据，通过这种信息化的监管，实现了对网络的这个规范的管理和提升。其中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我们把阳光餐饮也推进了这个网络订餐平台。 您给我们展示一下啊。 通过手机端就能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在这个手机屏幕上，它就有这个去年底已经有1500家的餐饮单位在平台上展示了后厨，展示了他们的这个食品安全的信息，可以随意点，可以随时尝， 我想呢，就是我们广大的市民，如果你要通过网络来订外卖，不妨啊先都查看一下，选一选，比较一下，再下订单。 对， 通过这个平台就能够看到一些餐厅的后厨情况，实时直播， 实时直播。 对， 太棒了，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餐厅干不干净，整不整洁，你再决定咱们下不下单。 对， 但是在这个案头当中的一些这个食材啊，这个大家就看不到那么仔细了啊。我们之前呢有这个网友提问说，之前呢我们在这个新闻媒体当中啊看到查处一些不合格的牛羊肉的啊，也知道一些不法商贩藏了不少的猫腻，所以买肉的时候都特别的小心，但是呢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又缺少这些识别的能力，心里边没数，所以想问一下丛局长，什么样的肉我们买起来才是安全的，才是放心的？ 您谈到了这个肉的猫腻，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近两年呢，在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监管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强化了对畜禽产品，特别是牛羊肉产品的监管。应该说牛羊肉产品的质量近期有了大幅的提升，可能一些细心的消费者在市场购买牛羊肉的时候，可能会发现牛羊肉的酮体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呢，它记录了生产企业的名称，还有很多的一串一些数据，它实际上是牛羊肉的追溯码，也就是牛羊肉的电子身份证。那么为了进一步提升牛羊肉产品的质量，我们在去年呢在全市推行了就是订单式供应模式，同时呢在牛羊肉的酮体上加挂这个电子标签。所谓订单式供应呢，是这样，就是集中交易市场的商户根据销售量的需求，那么向屠宰加工企业呢下达订单，屠宰加工企业呢根据这个订单的需求对牛羊进行动物检验检疫，实施屠宰加工配料和冷链运输，直至进入市场。那么这些牛羊肉都附有挂在这样一个电子标签，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标签，是每个人拿出手机都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了解它的来源吗？ 整个这个过程。那么有了这个电子版，它呢是防伪的唯一性，不可拆除性。我们实施这样的一种措施，有效地防止了未经检验检疫的肉品、来龙不明的肉品和仿冒他人名牌的这个企业的牛肉品来进入市场。 过去啊我们说去超市买东西都是要看一看这个生产日期是哪天，有没有过期。那据我了解呢，未来好像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已经不用看这个生产日期了，因为如果过期的食品是压根儿进不了超市的。那么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通过一个 VCR 一起来了解一下。 来到位于海淀区的一家超市，在这里自制食品和部分预包装食品的柜台前都会有这样一个提示的小牌子。海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监管科科长张丹介绍，这是正在进行试点的二维码追溯系统，在结账时收银小票上除了有价格之外，还多了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两项。 在商场超市以及生产企业我们联合推出的这个二维码收银追溯系统，一目了然，让消费者保障更大的他的知情权，同时能够将过期食品拦截在收银台之外，防止过期食品流入百姓家。 超市发兰润店店长王霞介绍，如果食品过期了，在扫描时就会出现过期提示，且无法继续进行操作。 目前一共是五个大类，一共涉及100多个单品，没有出现因为保质期出现的顾客投诉，规避了他可以从我们这块买走过期食品的这种隐患，而且从我们的款台这块可以直接给他截留，然后从我们商家这一块呢，也是让顾客更为放心，信誉度会更好，然后口碑也会更好。 张丹科长介绍，如果要让这套系统起到最大作用，所有的超市商家和生产厂家都要积极参与进来。 二维码收银追溯呢，不是超市终端能够单独完成的，我们下一步需要生产企业更多的来加入到二维码收银追溯系统里面来，需要生产企业给予更多的这种支持和配合。 记者在现场也看到，对于这个试用的系统，很多居民并不了解，还需要更多的推广。 好，看过这个短片之后啊，我们还真想赶紧去这个示范超市啊去体验一下啊。那问一下丛局长，那像这样的这个示范超市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这个指标？ 是这样， 刚才两位主持人提到了，短片中也播放了，这是去年我们跟海淀区政府共同合作支持，已经在有的超市推出了这个二维码收银的追溯系统。那这也是智慧监管的有益常识，实施这样一个追溯系统，它可以让消费者在商场超市购物的结算的过程中就可以了解整个食品的相关的知识和安全的信息，同时呢它也防止了一些过期的食品能够流出超市，流入到消费者手中。片子里提到的这家超市啊，我也想再介绍一下，它是我们本市首批，也是全国首批通过了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的超市之一。去年呢我们在全市开展了放心肉菜示范超市的创建活动，这个活动呢是采取商场超市自愿申报的，由我们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组织行业的专家和有关部门对超市申报的超市来进行综合的考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36家的超市进行了申报，我这些呢企业商场的超市呢主要呢是有外资的企业、国有的企业、民营的企业，以及农贸市场升级改造的社区超市。现在呢通过这个考核评定的有31家，要符合放心肉菜示范超市有很多的考核指标，这些指标呢都是围绕食品安全来制定的。我想说呢，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消费者对超市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要达到80%以上。换一句话说呢，就是是否能达到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得由消费者说了算。 我们特别注意到党的19大的报告当中提到了，我们要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作为牛鼻子来推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所以想问问您，京津冀3地在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方面的一些合作协同发展了呢？ 北京、天津、河北，我们3地的监管部门啊，在食品药品的监管、信息的共享互通、联合的检查以及违法案件的协作查办等，我们在7个方面制定了文件，达成了一揽子的协议。比如我们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我们注重了3地啊这个食用农产品产销过程的全过程的这样一个监管的机制，就是对供应北京的食用农产品在源头种植养殖的源头的监管的标准、检验检测的方法和标准、票据的统一以及我们案件协作的查办等等多个方面建立了合作机制。片子里刚才已经介绍了，从2016年的7月到去年年底，已经有来自天津、河北120个品种进入，以及交易量达到了370万吨的这个食用农产品进入了北京的市场。应该说我们3地的监管和服务的这种合作的形态机制都已经建立。那在药品安全保障方面呢，我们积极推进建设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的生物药园、滦南北京大健康产业园，我们将药品包括中药、化学药以及保健食品的部分生产我们疏解到了产业园。目前呢已经有100家企业签约入园，有的已经建设完成，已经正式的生产上市。我们也就是通过联合监管，通过京津冀的一体化协同，完成了对药品保健食品新的产业的优化布局。 丛局长，我们今天节目呢结束之前还有最后1分多钟一点的这个时间啊，您再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几年我们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工作推进的情况怎么样？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这是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在全国的部署，北京呢提出了整市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我们16个区同步启动创建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区的工作。这个工作内容和目标主要有社会认可、群众满意、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的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等等。 那么截止目前呢，刚才片子里已经介绍了16个区中呢，西城、海淀、东城、顺义这4个区已经率先通过了这个创建的指标考核，其他的区呢也在加紧的来创建。 嗯， 我们想今年力争所有的区都通过这个创建，以致北京正式达到国家试点圈城市的创建。 嗯， 这项工作呢是一个民心工程、民生工程，我们将调动社会广大的力量，严格落实4个最严的要求，让我们首都的市民对食品安全更放心、更满意。 嗯，我想看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会更加的放心，因为我们看到在北京市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北京市的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不断的提升，普通市民正在生活在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更加美好的一个环境当中。 嗯，再次感谢童局长。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关注聚焦加强大城市平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届时市城市管理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交通委、市农委的领导将会做客我们的演播间。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我们共同努力。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特别节目，稍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